今日是2021年9月18日，法必被还押的第375日。今日就是法必的家人和他十几年的邻居大隻佬一起探访。他们今日9点半去到登记，啱啱好赶得切做第二批，所以一登记完随即就可以入去探访等候室了，都好顺利的了。入到去虽然座无虚席，但是流程好快好爽。他们等了大概45分钟已经可以探快必了。今日他又在1号窗，快必一早已经行定出来，仲去旁边照完一轮镜先至企定定，向住在门口等入去探访的家人和大隻佬挥手，当然是以灿烂的笑容迎接他们啦。坐都未坐定，问候完大隻佬之后，快必即刻问返家人上次唔知嗰隻歌，而家知道啦，唱返嚟听下先。咁好嘅歌，我而家演绎返俾大家听，希望大家多多包涵啦。A kiss is still a kiss in Casablanca, but a kiss is not a kiss without your sight. Please come back to me in Casablanca. I love you more and more each day as time goes by.凭住冧歌嘅意，自然冧爆个场啦！相信咧邻居都见怪不怪，笑笑口咁做听众啦。家人就话快必冇咗黑眼圈，应该呢两日咧都瞓得几好啦。邻居大隻佬大赞佢好精神，气色唔错，啲头发而家都几长下，但系几好睇。快必就感叹咁讲啦：下个星期四要上庭，恐怕就会被捉去弥敦道10号剪头发啦。通常就是安排星期六剪的，负责的10号是啡衫的囚友，他摸下拨下自己的头发，摇摇头扁晒嘴地说冇计啦，可能下午都被他们捉去剪头发的啦，到时又不知道剪过什么样。家人安慰他，现在瘦了又高了，什么发型都衬的啦，放心。大隻佬邻居是做医护的，他特别关心快必的身体，问他这排有没有哪里痛那里痛。快必说现在除了很烦的头疮之外，就没什么坐骨神经痛那些东西了。可能他运动多拉筋多啦，大隻佬也都分享了一些拉筋和健身动作的正确姿势，叫快必继续努力。快必说他在船舱那里的铁闸除了要用来晾毛巾之外，就是被他双手拉住来做引体上升，希望可以练到他这么大只啦。家人知道快必在船舱不时和隔离左右的政治犯互疾开玩笑，知道他性格多口，大家坐在同一条船，叫他不要太 mean 太 hurt 人啦。快必就说了，不要以为我多口啊，有人还衰多口过我啊，我都被人 OP 啊，好惨的。他说隔离左右吃那间私饭茶餐厅跟他那间是不一样的，他就成日赞自己那间的早餐好吃，在那里晒命招致妒忌地说、啊、阿快跟人说啊，哇，今天我的早餐是北菇鸡粥炒面，还有辣椒油，还有鸡尾包酿酒，正啊喂。船员咪问佢咯，好好食噶？阿快话 O K 噶，于是人哋非常之唔抵得咁话，咁你啊喺度食一世啦！快必当堂头壳顶有只愤怒嘅乌鸦飞过咁啊！哈哈，家人听到唔单止冇同情佢，反而笑到飙眼泪。其实佢哋政治犯互相开玩笑都系过下日神嘅啫，大家都知道对方冇恶意嘅。快必话有个面精连陈日军书记都玩埋啊！阿快话有一日佢突然间谂起书记好耐都冇嚟探过佢啦，随口就叹息咁讲啦：，唉，书记好耐冇嚟探我哋咯噃。船员就答佢：6/12俾人搞啊嘛。阿快话希望佢快啲嚟探我哋啦，我想同佢华山论剑啊。船员答佢：唔使慌，佢迟啲日日喺你隔篱同你祈祷添啊。阿快听到简直难以置信啊，佢答：哇！你印度教定回教噶？家人同大隻佬都碌大隻眼，哇！边个咁衰啊？把口，我哋唔开名啦，惊佢落地狱啊！快必仲话呢两日佢哋成日问万必究竟睇开边个上司噶？唉，快必话自己信耶稣噶嘛，点知道、真系俾佢哋激死啊！不过听讲唔系上司嚟噶，系卜卦。 法比同佢哋講，如果睇生肖，佢今年咧就好好運添，咪又係踎喺度。佢跟嗰個大佬係耶穌，所有嘢都係信就有，唔信就冇。喺呢度又提下大家啦，法比聽日又有周日講章啦。法比同佢哋講，喺船上面呢啲開玩笑係一種自娛自療，用幽默同埋歡笑嚟對抗加喺佢哋身上面嘅苦難。船上面偶然都有一啲驚喜嘅，好似佢撞到有一個年青囚友，外表咧就好粗線條，好似做好多粗重嘢嘅人咁嘅。好在法比咧就冇用外表睇人咁膚淺，見面咧時時同佢點頭微笑打招呼。有一日见佢拎住一本米兰昆德拉斯嘅《生活在他方》，即刻惺惺相惜，交换咗对布拉格文学嘅睇法。两个都认为米兰昆德拉斯同埋哈维尔都系唔妥对方嘅。佢仲介绍克拉巴尔俾法比睇，劲啊！剔嗒一声，轻轻提示得翻最后一分钟，家人就把握时间同法比讲纪念嘅近况。OK 噶。定时定候睇中医做针灸，叫佢唔使担心。大只佬邻居话中秋做节会翻去屋企探阿爸阿妈，到时都会探埋纪念婆婆。临走嘅时候举起拳头同快必加油。又到周末啦，大家有时间就写多啲信俾快必啦，话佢知你哋嘅所见所闻所想，做个笔友啊嘛。你哋嘅信对快必嚟讲系好大嘅鼓励嚟噶。来信请寄到九龙湾宏光道七号兴力工业中心619室。如果想寄俾杰斯都得噶。快必喺开往拔摩岛的轮船上面超过咗一年啦。呢一趟航程漫长而遥远，加上数众之旅风高浪急，所以非常需要大家嘅支持。希望你哋可以 subscribe 佢嘅 patron， 而且仲要多啲 share 出去。唔好唔记得，仲有喺赤柱嘅师叔啊，佢哋都好需要你哋嘅支持噶，多谢晒。